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合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38集。杜艳里突如其来的调戏自己，央善隐声先是一阵，之后是不知所措，这两种情绪焦灼地对抗着，让他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接对方的话。而等待他回应的杜艳里看到单隐生这样的反应，自然忍不住嘴角上扬，因为他就是想看到单隐生这个模样。 你在开玩笑？你等等，让我先想想。 我确实是在开玩笑。 杜艳里，我告诉你，你这样是会被揍的。 是我的错，我向你道歉。明天上午我会去海边跟帆船教练学习帆船，下午我依旧会去当志愿者。如果你对我的行程感兴趣，我们可以一起行动。对了，尹生。 什么？ 杜艳里向前一步打开了门，屋内的灯光如流水般洒出，把两人照得非常的清晰。这个时候的杜艳里就像一个大方得体的主人家，正邀请客人进屋，一举一动如春风化雨。 这座岛屿欢迎你，我也欢迎你。人生似大戏，他乡遇故知。 夜深人静时，落地窗外是一色深蓝静谧的世界。落地窗前看着窗外景色的杜艳里拨通了秘书的电话。 这几天单先生是不是打电话找我了？ 是的，单先生一天打了10个电话过来找你。 我知道了。 杜总，是否要将您的联络方式给单先生？ 不用，我会自己告诉他。 电话刚挂断，单隐生的声音就从房间里传了出来，虽然并不喧嚣吵闹，但也为这寂静的别墅添了几分鲜活的气息。杜艳里倚窗听着这些声响，忍不住勾勾嘴角微微一笑，随即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去。第二天一觉醒来，杜艳里按照原定计划去安排自己的时间。单隐生本来说好要和他一起去玩帆船，结果一上午都不见人，直到下午他才出现。那时杜艳里正忙于志愿者工作呢。 你上午出去怎么不叫我？ 叫了，你没醒。 单隐生瞬间尴尬地静了声，他左看看右看看，他们所在的位置是小岛的广场中央。杜艳里的前方放着一把长椅，旁边停着一辆平衡车，地上还放了好几个木篮子，里头满是彩带、气球和红花。单隐生好奇地走了过去，从篮子里捡起了一朵红花。 嗯，怎么有这些东西？是要过节还是要做活动啊？ 一年一度的狂欢节。 狂欢节是这个小岛的风俗，每年一月中下旬举办，届时所有食物都开放供应，所有商品都八折特惠。参与狂欢节的人们汇聚在岛屿的中心和沙滩上，一同载歌载舞，游戏玩乐，尽情地享受假期。当然，在这节日里最辛苦的要数工作人员和志愿者，毕竟布置场地是一件非常消耗精力的事情。杜艳里今天要做的是把红花和彩带挂满中心广场，为狂欢节做节日的装点。本来总部安排了两个志愿者一起来完成这个任务，但另一个志愿者到点了都没出现，幸亏现在单隐生来了，杜艳里就一点都不客气地吩咐单隐生给他打下手了。他先拿着彩带爬上了梯子，单隐生就按照他的指示给他递了一条彩带、两朵花、一个气球。就这么被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单隐生，最后还是憋不住地问杜艳里：“ 艳里，你真的不觉得无聊吗？” 有一点。 那我们要不 无聊也是一种不同的感觉。 你，我还差点忘记眼前这个人，可是常年累月都一个人当三个人用的铁人总裁，无聊对于他来说还真是一种难得而又奢侈的体验。杜氏财团的季度报表很不错吧？ 还行。 太谦虚了，我爷爷和我说，杜氏财团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握住的。你爷爷做的最聪明的一点，就是从小培养了一个聪明的孙子，并且在孙子能够接任的时候立刻放手，从此在郊区养老，再也不用过上午5点起晚上11点睡，起得比鸡早干得比牛多的生活。 哪怕是站在梯子上，杜艳丽还是往下瞥了单隐生一眼，单隐生也仰头看着他，然后给他递了朵红花。 生气了？ 在这一点上我也觉得爷爷挺精明的。 我去，原来我昨天的感觉没有错，自从来到这里，杜艳丽就变得随和多了，也真实多了。其实我们之间的相处方式是不是就该这样，在一个远离工作的假期里来一场浪漫的恋爱？如果再考虑到杜艳丽现在的工作，说不定我还可以把她包养回家，金屋藏娇。啊，燕燕，这工作实在没什么好玩的，要不然你结束小岛休假和我走吧，你剩下的假期我带你玩遍巴黎。1月2月的巴黎最热闹了，衣香鬓影，纸醉金迷。 单隐生话一说完，他就斜靠着梯子，又从篮子里拈出一朵纸花来，低头一嗅，风流潇洒又不羁，刹那间那纸花仿佛变成真花一样妖娆烟润。杜艳丽低头看了单隐生一眼，心里不禁想， 如果现在的巴黎衣香鬓影，纸醉金迷，而深陷其中的单隐生或许会成为当中一抹勾人兴致的剪影。 想到这里，广场前方突然传来了异样的动静，居高临下的杜艳丽恰好能把这一切动静看得一清二楚。只见在拥挤的人群里，正有人试图行窃，毫不知情的单隐生嗅完了花，正打算把花递给杜艳丽，就看见杜艳丽的神情有点不对。他顺着杜艳丽的方向看去，眼尖的他一下子就看到了正在作业的小偷。他大声地喊， 有小偷，艳艳，你打电话叫警察。 等一下。 杜艳丽的这一声大喊并没有把单隐生喊住，单隐生还是不管不顾地走下了两个阶梯，又从扶梯跳上地面，瞬间就把小偷给抓住了。不明真相的路人以为是有什么纠纷，没一会儿就以单隐生和小偷为中心围成了一个圈，而人群中有一个双手插在夹克口袋里的男人，他在见到单隐生的举动后反而突然奋力往外跑开，行迹相当可疑。 是同伙吗？他口袋里装的是什么？ 生怕出事的杜艳丽还没来得及报警，他就动作迅速地骑上了平衡车，趁人群逐渐散开之际，他加快速度去追那个可疑的夹克男。杜艳丽很快就追了上去，他毫不犹豫地开着平衡车往夹克男撞了上去。在撞上夹克男之前，杜艳丽也借力一跃跳下车，然后稳稳落地。目睹这一切的单隐生把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毕竟他从未见过这么身手敏捷的杜艳丽，实在有点反应不过来。毫无防备的夹克男被撞了个趔趄，然后被杜艳丽用力地拽到地面，他的腿骨也被倒地的平衡车狠狠地撞了一下，痛得他惨叫一声。虽然被这么一整，但夹克男也不是好惹的，他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一把水果刀，那银色刀刃在阳光之下闪着渗人的寒光。幸亏杜艳丽反应迅速，一脚踢中了对方的手腕，水果刀就被踢得远远的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行窃的小偷不知怎的竟然挣脱了单隐生的束缚，正挥着拳狠狠揍向单隐生的鼻梁。 我去， 我的脸要没了。 自知躲闪不及的单隐生内心正心疼自己的脸，不料被人用力往后一拉，整个人猛地向后倒下，落入一个坚实的怀抱里，让他及时躲开了前方来势汹汹的一拳，只是轻微擦了一下而已。原来是杜彦礼在千钧一发之际一把扯过单隐生，将人还入自己的怀中。 你不会打架冲上去干什么？ 谁不会打架了？我打架还是挺厉害的。 单隐生想要这样反驳杜彦礼，然而他那砰砰砰的心跳声让他无法把心中的想法说出口。就是这时一声惊呼突然响了起来。 我的手机不见了，快去拦住那两个人，他们是小偷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评论分享哦。